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成化十四年》，作者梦溪石，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有医生工厂制作，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第102集，清去查探。一看见饭桌上的七菜一汤，汪直咦了一声。 诶，他们之前上菜一直都是上九个的，怎么今天换了规矩了？ 唐范抽了抽嘴角。你不是一天到晚都很忙吗？怎么会去注意这种细节？ 因为九九归一足够圆满，有客人在的时候我都让他们上九个。看来丁荣的事情还没让他们学会教训，竟然都越发被带起来了。 你千万别怪他们，是我让他们上八个的，八的寓意也很不错嘛。打死唐大人，他也说不出那个菜被自己偷吃光了的事实。不过那又有什么区别呢？只要汪公公心血来潮将厨子叫来一问，就什么都知道了。幸好汪公公没打算在这种小事上较真儿，唐大人的面子也暂时保住了。饭桌上，三人商议起威宁海子的事情。 事到如今，无论如何也得往威宁海子去一趟了。既然沈贵愿意带路，就让他去好了。 沈贵说的话不知真假，有待商榷，不能以此为凭据。万一他耍什么花样，所有人都会有危险。 若是再拖下去，不仅于事无补，而且夜长梦多。不管他说的是真是假，都值得一试。我打算亲自去一趟。 你走了，谁来坐镇大同？ 不是还有郭唐和你们吗？ 别开玩笑了。汪公公夹起一筷子芙蓉鸭放入口中，这才告诉他们真相。 好吧，其实王月一直没有离开过大同。 汤范有点意外，但想想其实又在情理之中。汪直和王月的吵架本来就是他们一手策划的好戏，为的是掩人耳目，骗过郭唐，也骗过内贼。如今宜宾之计果然奏效，好好一池水彻底被搅浑，不单郭唐乐得上蹿下跳，连内贼也忍不住冒出头来，启动自己的消息线往外传递情报，被唐范他们逐个击破，溃不成军。如今事情解决，内贼也抓出来了，王月自然也该出现了，否则主帅长久不在城中，对军心也会有影响。 王月出现，我就可以追查威宁海子那边，丁荣的事情迟早会曝光，谁都知道他之前是我的心腹，若不能将他一举擒下，别说回去之后我没法交代，还没等回去，郭唐肯定就会迫不及待告我一状了。 的确，如果丁荣的事情不能得到解决，就会给汪志留下严重的后患。心腹人手是达大人的内应，那你这个大同镇守太监又是什么？难不成一直在跟达大人暗通款曲吗？朝廷屡屡得到的捷报都是怎么来的？难道是你们与达大人合演的好戏吗？万党的人早已瞧汪直不顺眼，很难说不会趁着这个机会往他头上扣个屎盆子。汪直的胜券本来就渐渐不如以往，若是再来这一下，对他的政治生涯绝对是沉重打击。我与你同去吧。 你？ 汪直有点吃惊，这可不是好差事。从之前明军几次经历来看，基本上都是九死一生，有去无回的。别人被叫到尚且可能想尽办法推脱，唐范这种主动要求前去的傻子可是闻所未闻。不管万安将我们提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但我们确实奉命调查此事而来，若是一遇到事情就临阵退缩也不大好吧。你也知道之前那些士兵失踪的事情，可见不是体力强壮 就能平安无虞的。说不定到时候遇到困难，我还能帮着动动脑筋呢。他说话惯来谦虚，从来不会挟公自傲。明明这次就算不去，万党那边也没法说什么，因为他与随州本就是过来协查的，顶多说他们办事不利。但唐范明知危险，却依旧主动提出来。这里头大部分原因是为了查清真相，令明军免于伤亡损失，但其中起码也有两三分是为了帮汪直。当然后面的原因唐范没有明说，汪直却不能白白领受。从小在宫里养成的性格，使得他做事向来以目的为重，不择手段，很容易为人诟病。汪直很明白这一点，但他从不以为意，以往也没少为了达到目的而坑过唐范。心里虽然总想着独来独往不欠人情，也曾通过怀恩帮唐范官复原职，然而仔细算起来，唐范帮他的依旧多于他帮唐范的。自己得意时身边未必出现唐范的身影，然而每逢自己失落时，唐范的寥寥数语却总能让他走出低谷。汪直咀嚼着自己与唐范的关系，发现两人之间谈不上敌人，但好像又够不上朋友。是什么让唐范一再帮助自己，不求回报？若以前自己还能帮他在皇帝面前说上话，那现在他教好一个逐渐失去圣眷还被万党摒弃出去的宦官又有什么用？汪直按下心中疑问，又看了看随州，那意思是他要去你不阻止。随州的回答是， 我会让庞琦带着几个人留在这里帮王月，其他的人跟你们去。 感情是有这位的无底线纵容，使得唐范觉得自己哪里都去的。汪直忍不住了， 你们都不怕死？ 唐范奇怪地看了他一眼，瞧你说的，你不也要去吗？有这么咒自己的吗？汪直翻了个白眼，行啊，反正有人陪自己去送死，他操的哪门子心。趁着他们抬杠斗嘴的时候，随州已经在考虑随同出行的人选了。之前你说过有七名从威尼海子幸存的士兵，能否带上一个，也可为我们指路？ 可以，另外还要带上出云子。 带上他顶什么用？去跟李子龙隔空斗法吗？ 说不定还真能。 再带上一个人。 谁？ 杜归儿， 仲景堂东家的女儿。 他说他曾出关采药，到过蛮汉山一带，若能同行也多个人指路。 哼，听说杜归儿豆蔻年华，待字闺中，你连人家闺名都叫上了，莫非你们俩之间还有什么不得不说的瓜葛？ 休得胡说，是他猜到我们迟早要去一回，让我们若是过去就带上他。 汪直挑眉，摆明了不信。随州懒得与他解释，只看了唐范一眼。你们看我做甚？人选初步定下来，待得一切准备妥当，三天之后的一大早，一行人便从大同城内出发，前往威宁海子。从大同到威宁海子的距离其实并不遥远，快马加鞭的话不到半日便可到了。汪直只带了一个卫帽，那是他身边除了丁荣之外的另一个亲信。这卫帽先前唐范他们也曾见过，就是在几年前他们去查南城邦时查到了一处青楼，当时卫帽作为西厂掌刑千户，一出手就将那青楼老鸨等一干人全给镇住了。后来汪直奔赴大同，便将卫帽也给一起带了过来。此人做事心狠手辣，对汪直也忠心耿耿，被汪直以为左右手。当然在丁荣的事情之后， 汪公公如今对着身边的人都带着几分保留，认识对谁也不敢倾尽全部的信任了。正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随州则带了两名叫韦山和卢衍的锦衣卫，另外还有唐范、杜归尔、沈贵、孟存和一名士兵，以及神棍出云子。说来也巧，孟存正是当时七名幸存士兵中的其中一个，而且还是官职最高的那个。唐范看到孟存时还结结实实愣了一下，还是孟存苦笑着对他道： 唐大人、隋大人，咱们可真是有缘呢。 除了他以外，汪直还找了一个普通士兵，同样也是当时幸存回来的七人之一。唐范扭头看汪直：你怎么没说是他？汪直理直气壮： 我怎么知道你不知道是他？ 唐范无语地瞪了他一眼，眼见另外一个士兵一脸不安，便开玩笑安慰他道：不用担心，你上次既然可以平安归来，这次也是可以的。再不济，这里还有许多官职比你高的人，若真出了什么事儿，也不止你一个，你也不算亏了。但那个士兵非但没有因为他的安慰而放松下来，反而越发惶恐了。 大人，那地方确实很邪乎，我们上回能回来还多亏了孟八总及时下令撤退，这回可不敢保证啊。 行行行了啊，别说丧气话，我老婆都还没娶呢，你好歹连孩子都生了，咱们当兵的不就是要听从命令吗？别一副娘们的样子，不倒霉也比你说倒霉了。 那士兵被他一骂，挠挠头也跟着嘿嘿笑了起来，倒没再说丧气话了。孟存上回被杜归儿那箱子砸了一下，被大夫诊断为骨裂，如今养了这么些天，也可以不用拄着拐杖走路了。不过这一趟大家都是骑马，影响并不大。沈贵不必提了，他到现在还哭丧着脸，一脸死了爹娘的表情，一千一万个不情不愿。出云子其实心里头也不大愿意走这一趟，但他先前表现的一派高人风范，要是不乐意过来，估计留在大同城内面对王月也没什么好果子吃。所以汪直一说，他略略想了一下就答应了，还带了一大堆家伙，全部都是朱砂符纸以及一小坛子黑狗血。所有人里或被迫来或不得不来，唯一一个主动要求跟来的例外却是杜归儿。寻常闺中少女，这等年纪又有殷实的家境，一般都是待在家里被千娇百宠含羞待嫁，但杜归儿非但抛头露面出来帮父亲经营医馆，还曾亲自带人出关采药，远至威宁海子北边的蛮汉山脚下。这虽然是在边城，礼教远比江南甚至北方都宽松，然而像他这样的依旧罕有。一方面，杜归儿也来过这里，认识路，跟沈贵、孟存及其手下士兵一起，四个人到时候所指的方向可以相互验证，减少队伍迷路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其实随州心底并不如何信任这个少女，总觉得仲景堂在这桩案子里扮演的角色过于微妙。纵然没有证据，杜归儿也有不小的嫌疑，与其让他待在自己看不见的地方，还不如放在身边，也好就近监视。不过这番心思看在旁人眼里，自然也就有了别样的解释。起码像孟存和汪直等人就都觉得随州对杜归儿有那么几分意思。闲话不提，几个人出了关外，一路往北走，头顶晴空朗朗，风和日丽，连带山峦起伏也成了壮阔的景色。只不过人人都存着一份心事，也没有多少闲工夫去欣赏。驱马前行，虽然谈不上飞驰前行，但也绝对不慢。 等到快接近威宁海子的时候，前方探路的围山一个手势，众人就都逐渐慢了下来。却见围山策马回转禀报道： 海子就在前方，并无异常。 果然，过了一炷香左右，一个壮阔如海的湖泊就进入了所有人的视线。在大同一带，是很难见到如此大的湖泊的。虽然心理上知道它明明只是一个湖，但乍然一看，大家仍旧忍不住从心底叹了一叹。也难怪当年蒙古人要将它命为海子，对于没有看过海的人而言，这确实就相当于他们心目中所向往的海了。阳光照射下，湖面泛着粼粼波光，几只水鸟掠过，又被唐范他们的马蹄声惊走，留下一串拍打翅膀的声音。湖光山色，芳草萋萋，这里宁静的足以让人的心灵跟着安静下来。然而同样的，也容易迷惑和麻痹警惕。汪直问孟存： 你们上次是在哪里遇到风沙的？ 孟存指着前面不远处的湖泊： 就在这里，本来我们应该绕过去追向达子的，但谁知道突然就起了风沙，天色立马就暗了下来，还夹杂着许多刀枪的声响。 其实这段经历在出发前，大家已经听孟存和那士兵讲过好几回了。即使来到这里，身临其境，依旧很难感受到他们当时说的那种情形。明明是碧空万里，阳光灿烂，而四周也一片空旷。自然，湖泊北边还是有山峰的，但那儿离这里还有相当一段路程。若是有人从山那边攻打过来，他们也没道理看不见。沈贵战战兢兢道： 李道长曾对我说过，他只要在达旦王庭做法，就能在千里之外克敌，隔空将明军杀个片甲不留。当时我很是不信，不过后来听说明军这边接连发生了怪事，我这才信了。 汪直皱眉： 你不是说他可能布了法阵吗？ 沈贵真是怕了汪直这位煞星，自己落到他手里，立马好一通折腾，以至于沈贵都觉得被汪直继续折腾下去，还不如自己毛遂自荐来带路，好歹还有可能捡回一条小命，戴罪立功。他也实在不想再尝一尝那种生不如死的滋味了。在魏茂那位西厂掌刑千户手里，沈贵才知道这世上多的是刑法，能够既不在身上留下任何痕迹，偏偏又令人痛苦万分，恨不得能立时解脱。相比起来，他顿时觉得李子龙那所谓的种种神通手段也不那么令人害怕了。沈贵闻言忙道： 是是是，当时我确实是信的，但后来我无意中听人说，李道长为了不好对付明军的阵法，特地在蛮汉山下搬了几块法宝过来，立马就将明军给克制住了。可具体是什么法宝我也不晓得，但是阵法这两个字我是记得的，上回也告诉过您了，绝无半点虚言。 说完他还谄媚地朝汪直笑了一下。 那法宝呢？ 汪直其实不是不信沈贵的话，在西厂的手段下，那是连哑巴都能开口的，更何况沈贵一个家财万贯的商人。只是沈贵说的话实在过于玄幻，令人难以置信罢了。沈贵四处张望了一下，入目全是宽阔的湖面，哪里有什么高大显眼的石头，不由垮下脸： 这我也不知道啊，我听着白莲教的人说，那意思好像是法宝就在湖边，一遇到风沙阵法就会催化，才会有千军万马出现。 他自己也说得很不确定，凄凄哀哀地瞟了汪直一眼又一眼，生怕对方发怒。当然他怕的还有坐在自己身后与自己共骑一骑的魏茂，因为 之前针对他的那些折磨全都是这家伙亲自下手的。不过没办法，汪直不信任沈贵，特地让魏茂就近监视，绝对不可能让沈贵单独骑一匹马的。